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Power Music。Power 挑战时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出比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Chunhui's Power Music， 同样音乐 ，Keep the World House Power Music。 Hello， 周末来喽！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每到周末的时候呢，都会很开心啊，因为呢，工作了一周的时候呢，终于可以让自己放慢脚步休息一下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呢？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一定是可以啊，一边让你工作，一边摇头晃脑的一首歌曲。来吧，来自于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听听看吧。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热爱105度的你，原本是某饮料和阿肆致敬热爱精神的一首作品啊。那热爱的精神呢，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来致敬热爱，那鼓励心怀满腔热爱的人创造更多的不可能啊。不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那是来自于周星驰的电影《新喜剧之王》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是《执着的梦》。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由王嘉诚、黄霄鹏还有萧贺共同演唱的。那演唱者呢，全都是名不经传的幕后工作者啊， 代表着最真挚的草根的百姓身份。那偏执的梦呢，来鼓励大家，看似不起眼的龙套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的姓名还有传奇。所以呢，我们来一起闭上眼睛做梦吧。 问风，前方还有多少路？问钟，成功还有多少数？在这嘈杂拥挤的世界，加班工作没日没夜，我的梦想都被湮灭，还有太多都没实现。踏破多少荒土，我踏破多少波浪，风没让我止步，因为梦想在我肩上。不管多少次的跌倒，不管前方大风大浪，不管路途有多遥远，硬着头皮直上。不管春夏还是秋冬，无论远近还是高峰，始终身上披着一件清风，带着一颗初心勇往向前冲。不管春夏还是秋冬，无论远近还是高峰，始终身上披着一件清风，带着一颗初心勇往向前冲。 笑吧，笑我偏执的梦，它就像一阵飓风，从内心划过，却无影无踪。不求风起云涌，梦啊，就算困在其中，仰头一切海阔天空。 无论多沮丧，以面带笑，不为所动。问风，前方还有多少路？问钟，成功还有多少数？在这嘈杂拥挤的世界，加班工作没日没夜，我的梦想都被湮灭，还有太多都没实现。踏破多少荒土，我踏破多少波浪，风没让我止步，因为梦想在我肩上。不管多少次的跌倒，不管前方大风大浪，不管路途有多遥远，硬着头皮直上。不管春夏还是秋冬，无论还是高峰，始终身上披着一阵清风，带着一颗初心勇往向前冲。不管春夏还是秋冬，无论远近还是高峰，始终身上披着一阵清风，带着一颗初心勇往向前冲。 笑吧，笑我偏执的梦，它就像一阵飓风，从内心划过，却无影无踪。不求风起云涌，梦啊，就算困在其中，仰头一切海阔天空。 无论多沮丧，以面带笑容，所动。问风，前方还有多少路？问风，前方还有多少路？问钟，成功还有多少数？问钟，成功还有多少数？不管多少次的跌倒，不管多少次的跌倒，不管前方大风大浪。 笑吧，笑我偏执的梦，像一阵飓风，从内心划过，却无影无踪。不求风起云涌，梦 啊，就算困在其中，仰头一切海阔天空。无论多沮丧，以面带笑，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亮音乐 Power Music。 我只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我勇敢的告白，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飞向跳上这急速的列车，幸福就在下一站等着，我不在乎前冲的脉搏，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狂欢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只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 哇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幸运大门》来自郭顶啊，通过一个很微小、很平凡的普通人的所见所感，来歌唱出了生活当中那些不为人所注意到的美好事物，更加的富含了小人物也可以成为大气的深层的含义，送给生活当中每一个平凡的你，也包括我自己哦。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我们说，来了又去的爱情在我们的心底留下了伤口，温柔之必要，伤口之必要，回忆之必要，那这些都是教会你会爱的关键。林彦俊以故事者的角度带你重温爱过的感觉，所以呢，下面这首歌叫做是刚好的伤口，带你走过狼狈的浴室、驻足的窗边，还有一个人的沙发，描绘着现实与虚无。那现实的一幕幕让人跌入记忆，迷失在梦里，让我们用一曲刚好的伤口呢，来置藏在生活当中那些我们用力去爱过的曾经。所以呢，听听看来自于林彦俊带过我们的刚好的伤口，掌声有请。 想不到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电话不接你正在做什么，一个人该如何去对抗寂寞，如果领悟我做错了什么，如果可以倒带到那分钟，是不是你就会留在我身边，毫无保留一旦被掏空，再多幸运的占有，结果也无法填空，差一点就能兑现的梦，我们却顽固冲动，仿佛 方向冲动的走，只想永远牵着手，只想一起到最后，可为什么只剩我你留回忆的尽头，爱留下不少不多，刚好足够我想念的伤口，足够我成为想 没错，只有经历过呢才会知道那个人有多么的好，只有自己爱过呢才会知道啊。那么回忆过去呢，试图挽回过去，你是否想化成光，能逆流来追忆那些回忆的光影呢？那当岁月洒落，奋命的创造梦想，迈向理想的脚步才会真正的开始，全力以赴才会不留遗憾，带着 love peace repeat 完成这个世界的使命，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哦。好了，继续听歌，下面加一首歌曲呢，一首老歌，来自 Aline 失恋无罪。每次听到 Aline 唱歌呢，就会觉得她的高音呢也不是那么高啊，但低音呢也没有那么低，但是呢就是那么的温和，然后呢也带有很多的力量。那不像很多歌手啊，那一听呢就会有知道很高难度的这个高音，但是 Aline 的歌曲呢真的就你自己唱过你才会知道。来吧，听听看，失恋无罪，来自于 Aline， 掌声有请。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谁抱着一条心 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 好听。 想起伤疤傻的反而很踏实，爱让人胡言乱语的再特别有理，都是因为你。只需州官放火，不许你不爱我，不撞的墙就撞你，只有天天宠我才有资格管我，我最好比我好的你都看不见。相爱是人们会说的话，谁管他有多肉麻，能够让我上瘾又不过瘾，你说的特别好听。 Baby 爱不爱我，爱我有多深，答案每天都想要再多听几遍。还有还有，你到底爱我什么，什么时候爱上的，变胖了变老了变丑了还爱吗？相爱是人们会说的话，谁管他有多肉麻，明明天南地北又不亚于你，说就特别好听，现在知道永远。哒哒哒，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Never stop the be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下面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招摇》的同名主题歌，叫做是《招摇》啊，是来自于陈楚生还有胡莎莎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胡莎莎清澈大气的声线与女主招摇呢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那陈楚生温柔动情的音色呢，也绝佳的体现出了男主角令人心疼的感觉。那编曲当中呢，融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叠加了 R&B 的风格，使整个的歌曲呢是更加的立体了，也富有穿越还有动感。那歌词的韵律呢，也是包含着以古一今之美啊，唯美的诠释了男女主角以及剧中的各个角色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所以呢，我们听听看，来自于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带过我们的《招摇》，掌声有请。 是情似海，灭世更易欢。 哇哦，陈楚生、胡莎莎带给我们的《招摇》啊，一招一式一情缘，一曲一调诉离殇啊。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那令人情动的曲调当中呢，又透露出了一丝若即若离的伤感，让人的心弦呢是为之一动，深情又虐心。那二位的深情对唱呢，更是将剧中的人物的甜蜜虐恋呢，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哈。没错，陈楚生的声音呢，从容淡定，温柔又多情，堪称是灵魂歌者。而胡莎莎的高亢有穿透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两个人呢，一静一动，才会带来这样美妙的听觉感受。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你喜欢，也希望这部剧，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也不妨再找出来看一下啊。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又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了，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忽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忽然之间一切都顿悟了。韦礼安的新歌《忽然》就是这样，创作灵感来自他在家防疫期间，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忽然发现某些人某些事儿跟原来设想的不同，于是造成了想象被打破的瞬间而产生的失落。韦礼安用近乎浅白而口语化的歌词讲述顿悟的过程，是沉重，是释放，是捆绑，也是解脱。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韦礼安的《忽然》。 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了锁。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 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在日落之后的城市当中，有人顺着人群结束了自己一天的工作，也会有人逆着人群才刚刚踏上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果味 VC 的四个人呢，首次的尝试了演绎三种不同人物角色，从代驾司机到酒吧店员再到麻辣烫摊主，果味 VC 细腻的诠释着三种极其平凡的日落职业。夕阳的余晖倾洒而下，伴随着前奏的响起呢，孤落的街道上，他们为生活各自奔波，各自努力，各自前进着。暗淡枯燥反复的工作充斥着他们的夜晚，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很有画面的一首歌。来吧，果儿维 C 带给我们的日落，掌声有请。 时辰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在这个孤独的城市当中呢，因为彼此他们不再是孤单的艺人，相互的陪伴与交流抨击着每一位观者的内心，也正如歌曲当中所唱的那般互相温暖吧，是吗？那也随着副歌的情绪的层层递进，架子鼓、吉他还有贝斯呢也是依次亮相，昔日的平凡呢逐渐的褪去，脸上的暗淡呢也被自信的笑容所取代，耀眼的故事呢正在彼此的展开，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曲日落你能够喜欢。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吉克隽逸带给我们的一首，叫做是 The Fair。 那我们被内心深处的欲望所驱使啊，这种情绪呢就像是火焰一样来迅速的蔓延。那吉克隽逸呢以火为主题，唱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自己，好吗？所以 The Fair 来自于吉克隽逸，送给大家。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各位亲们拜拜。 想认真的人只能默默被 KO。 一 前是灿烂的起伏，一直加油是内心的全有，一场合作是默契培养长久，不想认真的人别再暗地耍幽默，不当猪队友，大队就是我，我们是最佳神配。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李红，你这怎么了？这呲牙咧嘴的。 嘿，我这喝点这个沙棘的这个原浆汁儿啊， 哦， 有点酸，跟我喝那市面上的不太一样。 哎，这个沙棘丝现在在市面上还挺火的，我看有好多什么饮料啊什么的， 嗯， 喝起来甜甜酸酸的，有那么酸吗？ 这怎么这么酸？要不您尝尝？ 我尝尝 啊。 哟，还挺酸的， 是。 但是我是爱喝酸的， 啊， 我真觉得没有像你那么觉得呲牙咧嘴的哈， 啊。 这个真的是纯呐， 啊，这是纯的， 啊，真够浓的，啊。 您看后边写着呢， 嗯， 就是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而且呢， 嗯， 这个是100%的果汁儿， 嗯。 啊， 这个沙棘的话，因为我原来对它略有所知， 嗯， 它应该说是制沙的一个功臣了， 这个， 啊，对于固沙呀，防这个风啊，特别的有好处。西北的产物， 咱们国家大西北，嗯，这广袤的戈壁， 嗯， 里边种的特别多这沙棘， 没错。 为什么呢？它是有自走镜的，它能够把这沙抱住， 嗯， 就是能够这个防风固沙， 哎。 但是呢，咱们中国人嘛，看的什么都想尝尝。后来这人家沙棘长了这个小果儿啊， 对对。 后来呢，摘下来以后觉得尝了不错，就想给它制成什么样的东西。后来一研究以后发现， 嗯， 就是它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特别高， 是、 嗯、就叫做维生素宝库 哦。 然后呢，这个因为它酸啊， 嗯， 弄其他的东西呢，它那味儿又比较清新，不太那么能和其他的味儿融合。后来就做了好多这个沙棘饮料， 嗯嗯。 但是您看这沙棘汁儿，我从这个北网购物弄的， 嗯， 这个沙棘汁儿啊，真的是纯，而且呢，人家告诉我就是它里边没糖， 嗯， 特别适合我这样的，稍 微就里边是没有糖，没有水，完全是原汁， 就纯榨的，您。您仔细尝尝，它里边有一点那果肉的那感觉， 是是是，嗯，有点絮状的感觉、啊、 对， 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酸一些，完全都是汁儿啊浆啊，是吧，它是原浆嘛、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喝起来的话呢，可能像你这种不太善酸的话呢，里面搁点什么这个蜂蜜、 嗯、 啊，稍微搁一点水调一下可能就好喝了， 但它天然啊，您没觉得吗？ 对呀、啊、对呀 啊、嗯、我特别是推荐我身边的，您看那个我那同事、 嗯、 小孙儿， 嗯， 让我给买了一箱这个，特别好。 因为一说这维生素宝库，现在很多人都是怕水果吃少了、蔬菜吃少了，这个维生素少了，对身体不好。 嗯， 所以有时候特别有负担，说今天我一天都没吃水果呢，嗯、没吃蔬菜呢。哎，其实让他吃点这个沙棘原浆，不全解决了吗？ 来一袋就行了， 一袋 一天一袋就行了、嗯。我为什么就是酸着我也忍着喝了呀？ 嗯， 我这个晚上。吃烤肉，我不吃菜、 哎、这一袋有多少、啊、 一袋是20毫升， 20毫升还行、嗯、我看这个一天一袋就够了， 一天一袋就够了，而且是专业的配比、 啊、 它是那个独立的小袋、 啊、哎，旁边那个橘红色那罐子挺好看，就是装它的是吗？ 就是装它的，这一罐是15袋、 啊、 15袋，而且呢这个就是我前些天在北广购物买这东西、 嗯、 人家就是75袋，一共是给你分5罐啊，我这个、 嗯 拿回家我自己留了2罐，然后给我们家老家人送了2罐。 嗯，那行，那其实这挺好的，让大家也都尝尝呗。 对 啊、 嗯， 这个打一下咱们这个北广购物的电话啊，如果需要的话赶快订购呗。 嗯、 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你还别说，平时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可是呢您吃那么两口，你说那维生素能够摄取， 我感觉特别离谱。 嗯， 所以我说呢，这吃点这个沙棘的原浆啊，特别好。 所以说家里有小孩儿的。然后有上班族经常 孩子特别重要， 对孩子经常喝那个什么碳酸饮料啊等等的，这个呢给他弄点里边加点水啊，然后加点这个蜂蜜啊，冰箱里镇一下当这个饮料喝多好。 孩子如果不喜欢这酸口， 嗯， 来点蜂蜜， 对对对， 特别方便。 没错， 今天这个北广购物这个组合一共是5罐、 哦、 每罐是15袋，每袋是20毫升， 嗯， 人说一共是75袋，市面上的价格是我看了眼网上卖495 哦， 那但是北广购物那边卖299，它包装还特别好、 嗯、 拿出去送礼什么的都没问题。 没错，这个5罐的话75袋，一天一袋的话能够喝2个多月， 对 啊， 2个多月嘛。 所以呢想每天咱们补充点维生素的哈、啊、其实吃点这特好， 而且这沙棘这2年特别流行， 是 您拿回去尝尝的挺好的。 嗯嗯，行，告诉大家这个咱们 电话 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